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142集。雪从昨天开始下，到今天还没停。边南坐在车里，暖气开着，他看着窗外，火车站外边很热闹，都是拎着拖着扛着各种行李的人，有回家来的，有回家去的。每年到这个时候都会挺感慨的。 又一年了，真是一年又一年。到了 啊，正往外走，你在停车场等就行了。开的是大车吗？ 大车，你还操心这个呢，小车也够接你了。 我这还有人呢。 谁啊？你带女朋友回来了？ 不是。行了，不说了，我先出去。 不会又是方小军吧？ 秋燕暑假回来的时候就是跟着方小军一块儿。边南真想不明白，方小军这狗屁小孩怎么这么厚脸皮，上回就给了脸色，这回寒假居然还能一块儿回来，还要蹭车。边南在车里又待了一会儿，远远看到秋燕拖着行李箱过来了，身后果然跟着方小军。他跳下车，没好气儿地站在车边。秋燕喊了一声，把行李箱往方小军手里一放，往这边跑了过来。 大虎子， 别喊，现在心情不好。 边南也喊了一声，嘴角还是没忍住勾了个笑容。每次秋燕回来，他都觉得这小子又长大了一些，长胳膊长腿的，个头已经超过了他和秋意，帅气的脸跟秋意越长越像，唯一没变的大概就是头上的卷毛了，拉直了没一个星期又拐回去了。 想我没？快说，想我没？ 哎呦，想死了，一说要回来我好几个晚上都没睡踏实，就差飞过去接你了。 你这也太假了。哎，方小军，赶紧的，放东西。 南哥， 怎么回回都能看到你？你俩又不一个学校。 我乐意，我等了秋燕两天一块回的。 边南懒得理他，上了车。方小军家跟他们家并不顺路，他得先开车把方小军送回去再拐回来。要不是看秋燕面子，他挺想半路把方小军扔下车的。 哎，我哥在家吧？ 不知道。 不知道？ 嗯，昨天晚上没回来，我出来接你的时候都还没回呢。 这么忙啊？ 嘿，怎么哪儿都有你啊。 把方小军在他家小区门口放下之后，边南开着车往回走。 我给我哥打个电话问问。 问个屁。 怎么是吵架了吧？ 没吵架。你哥有病，我没力气功夫跟他吵。 这一看就是吵架了，为什么吵呀？ 都说了他有病。哎，一会儿回去你收拾收拾，晚上我带你去吃海鲜自助。 我想吃炒饭。 破炒饭吃了十几年了还没吃腻啊？ 我想我哥了。 回到家停车的时候，边南看了一眼另一个车位，还是空着的，秋意还没回来。院子里被边南踢倒的小花盆还躺在地上，秋燕过去把花盆放好。 我发现你们种花的目的就是为了发火的时候踢着玩的吧？ 那盆是你哥种的 啊，你发火踢他的，他发火踢你的，对吧？ 秋燕进了屋就直奔橱柜，拿了包薯片出来吃。秋一家那套房子被规划之后，他们买了套新房，一楼带个小院子的小复式，房子不大，不过三个人够住，主要是院子挺不错。搬进来之前，边南有过挺多设想， 院子虽然只是半封闭式的，但可以种花、养鱼、乘个凉什么的。不过现在除了石榴盆花，什么也没有。俩人都忙得蹦着走，根本顾不上打理。秋燕吃完薯片去洗澡了，边南坐到沙发上，拿出手机给秋玉打了个电话。秋玉那边电话接得还挺快。 边南？ 废话，没有来电显示吗？ 没看，接到二宝了。 嗯，他要吃炒饭，你回来做吧。 哎，气儿消了没？ 没呢，你不吃药我气儿消不了。 那我不回去啊，回去打架吗？ 又不是没打过，你要不回来打一架吧？ 快三十的人了还这么幼稚。 你也知道啊，赶紧的给我道歉，要不你再也见不着二宝了，我把他捆起来卖掉。 前阵还说二宝现在脑子太快，担心咱俩不是对手呢，现在又想卖掉他。 你道不道歉？ 对不起。 对不起什么呀？ 对不起，我不该吃醋。 不是不该吃醋，你不吃醋也不行，但你瞎吃醋就不行。 啊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以后不瞎吃醋了。我一会儿回去啊，这还有点事儿没处理完，要等罗一阳过来签个字。 你看，你成天跟罗一阳飙一块儿，我也没吃醋啊。 你没我这么在乎呗。 扯淡，只能说在吃醋这件事上，这么多年你一点也没成熟。 边南叹了口气，没等再说话，浴室门突然开了，秋燕一丝不挂地跑了出来。 哎，圈儿宝，你干嘛呢？ 忘拿内裤了？你不能拿条毛巾裹一下吗？ 展览呢你？ 我从小到大你哪儿没看过呀？ 切！哎，我刚才看到二宝小腿上有坨纹身。 坨？没有吧？暑假回来没看到。纹小腿上好看吗？ 这是纹哪儿好看的问题吗？你快回来吧，晚上跟他谈谈，这小子没学坏吧？当年我那么不良也没纹身啊。 你纹了也看不见呢。 滚。 给我哥打电话了呀， 他什么时候回啊？要等罗总谈事儿，晚点。你要饿了我现在带你出去吃点点。 不饿。 你脚抬上来。 啊，哎，痒痒痒！ 是是，我靠，怎么是个疤？ 那磕的，你以为是什么呀？ 以为你纹身了。 边南皱着眉，到现在他心里秋燕还是那个软乎乎的小面包二宝，猛地看到这么个疤，他心疼的不行。 这怎么伤的呀？这疤不小啊。 嗨，就磕了一下。你大虎子，给捏捏屁股吧，坐几个小时车屁股疼。 我捏你个脑袋！你别打岔啊，在我跟前装，太嫩了，这不磕的伤，没人能磕着小腿肚子。 哎，说了你可别跟我急啊。 不保证。 那不说了。 那等你哥回来，你跟他说吧。 哎，我被人推了一把，磕的。 什么人推你啊？ 情敌？ 什么？ 被人当情敌了，我都没想到，突然推我一把，我没站稳。 你抢人女朋友了吧？ 没，反正就看我不顺眼。就跟你当年看我哥怎么看怎么不顺眼一样一样的。 是吗？那你怎么处理的？ 去校医室处理呗，还能怎么处理啊？ 我是说跟那人怎么处理的。 嗯，没理他，也没多严重，过几天扒掉了就行了。嗨，这种事儿啊，正常人都看得明白，我跟他动手再给他打伤了，还显得他是受害者了，再让那个女生觉得我为他打架了，我多麻烦呀，我连他长什么样都记不清。哎，快过年了，你们那儿空场地多了吧？哪天去打球啊？ 跟谁打啊？我没空陪你啊，我这年底年初的一堆事儿。 嗯，我前几天就给你打两次电话，两次你都跟我哥打球呢，真忙啊。哎，算了，你俩这恋爱谈了十年都没腻，实在是不容易。我不打扰你俩，我去找别人。 十年了，居然这么久了。 嗯，真久啊，我都看着你俩从少年变成大叔了。哎，真好。 秋意把车停好，下车的时候看了看旁边车位上的大车，一看就是边南停车的风格，永远都歪着，看一眼就得别扭半天。他掏出大车的钥匙，上去把车给挪正了。进院子的时候刚关上门，秋燕就从屋里冲了出来。 哥， 哎，慢点慢点。哎，嚯，哎呦，你哥的腰要断了，下来下来下来。走，进屋。 哎呀，饿死了，我去换衣服，出去吃吧。 你不说要吃炒饭吗？ 哼，我要不说想吃炒饭，你会给我哥打电话吗？ 昨晚上想我了没？ 倒头就睡了，梦都没做。现在想你得抽空，我这么忙。哎，赶紧让我摸一下。 节制点，二宝一会儿出来了。 他个自恋狂，换衣服没个十分钟出不来。昨晚上我值班轮空了，今儿晚上要补上。 过期不计。 我靠，别瞎摸，聊大发了怎么办？ 进屋呗。 闭嘴。 我好了。 涮锅去吧。 我上火。 给你单点菜。要不去万飞家那边那家新开的吧，这个月拿卡五折还送酒水。 你跟我哥是越来越像了。有什么先琢磨打折。唉，上学期转给你们的钱吃几顿饭总没问题吧。 攒着了，你结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不出钱了。 还是不是亲哥啊？ 还是留着给你俩结婚吧。 每天12点准时更新，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，欢迎大家订阅转发分享，多多支持狼行成双。